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咧系四月十号，咁啊出街系十一号啦，因为我哋系四月十号晚录嘅。 嗯， 吓、啊，咁今晚咧就有 Johnny 系 同我， 大家好。 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呢、這个叫做特别嘉宾啦 吓， 系 大师兄啊，大师兄，大师兄又上上嚟 啦，系啦，好似当年近能咁啊吓。歐洲投鼠過嚟呢度客串嚇，唔係歐洲進入夜晚，進入嗰啲寒冬啊！嗱咁啊，而家喺歐洲係咪好凍？好似唔係喎，而家暖翻曬咯， 夏令時間噶啦， 夏令時間噶咯。但係歐洲凍熱極都係涼涼地噶啦，唔會話好熱嗰只啦。 咁啊，我成日都話最美好嘅人生咧，就係夏天就喺歐洲過，冬天就喺香港過。咁啊，真係呢個啦。 係冇錯，我夏天去過英國，我都覺得真係好舒服。 好舒服 嘅，即系嗰度系等于我哋嘅秋凉，系啦，秋天咁啦。 系咁啊，嗱，今日大师兄齐阿哥又嚟啦。咁啊，我哋咧其实都好多话题啦。咁啊，睇下做咗几多节啦吓，真系唔知啊。 嗯哼， 因为又要回应下呢个讲欧洲嘅移民啦、教育问题啦吓。 系咁，跟住好多好有兴趣喎、啊，齐阿哥上次吓、 啊。今日我可以讲多啲，讲啲 系相当收得， 等满足下大家对呢方面嘅细节啊。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要繼續爆一啲上市公司黑幕啦，因為咧、其實喺我哋嘅圈子入面咧，就呢啲就家常便飯嚟嘅。不過咧，好多網友未聽過。其實出面咧，因為好多某都好多原因啦，你喺主流傳媒咧就唔會聽到，因為咧會得罪人嘅。其實講呢啲嘢啊，因為即係差唔多係有部分係斷人衣食啦，就算唔斷曬咧，斷咁啲啦嚇。咁所以咧，主流傳媒嘅人係唔方便講嘅，亦都未必知，亦都唔敢講。咁我哋梗係唔怕啦嚇，所以咧， 揾個退休人士 係啦，咁啊佢都與世無爭啦，咪即管講下咯，係咪啊？ 唉，漏咗叫人撳 like。 哦，係啊，嗱，咁啊，我哋記住咧，就係各位網友記住咧，每一節都要撳 like。咁每一節咧都幫我哋 kick 下個廣告嚇、啊，我哋咧就想進一步將我哋嘅實驗咧就更加做好啲。每一節我都提一提你，幫我哋撳一次 like， 或者 kick 一 kick 個廣告。咁到時咧你又做兩句實驗嘅，睇下到時會點樣。係啦，咁啊，我哋嗰個叫做咧訂閱人數咧已經突破咗25,000噶啦喎！ 恭喜恭喜！ 係啊，哦、我哋又要搞多次網聚啦，五月份 非常好啊！ 啊，慶祝五月份，因為咧我個老友啊喺西叫西鐵站嗰邊咧叫做屯門啊，就有一間村屋，咁咧將地下蓮花園咧就改建咗一個叫做分享廚房，話抌咗200,000裝修，咁我都未去過嘅，咁到時佢話咧都可以容納30-40人到咧就開 party。咁、啊、所以咧嚟緊我會去嗰度視察下先，之後咧得嘅話咧，我覺得五月份咧我哋就去嗰度咧就開 party 啦。咁咧、到時就買啲嘢，可能要自助燒啦嚇、啊，買啲嘢飲嘢食去嗰度開 party 就可以嘅嚇。咁啊嗰、那個訂人數咧，我覺得都唔錯，因為咧其實依幾個月嚟算係增長得幾快嘅嚇。咁 多謝咁多位網友嘅俾面嘅支持啦嚇。咁啊依節目。第一個話題，我哋要講一單同 Johnny 嘅專業有關，亦都同我哋呢個節目嘅專業有關。 其實同呢個節目好有關係。 係啦，冇錯。 我哋已經好多集都講呢個人物啊。 係啦， 就我哋最愛嘅湯房波先生啦。 冇錯啦，呢、這個湯生咧，即係基本上係我哋嗰個節目咧。叫做點講啊？ 靈魂人物啊， 靈魂目標人物啊，嗱，目標兩個字， 即係坦白講，表開啊嘛，有感情嘅。 我哋啲聽眾好中意佢噶，我哋每次講親阿陳茂波咧，就好多人留言噶， 係個個都要參與詛咒啊咁樣嘅。咁啊，今日有單關於佢新聞，其實兩單先嘅，其實 係， 不過一單係同法律有關，所以咧就 Johnny 講下先。 一單就係佢嘅誹謗官司啦，咁今日咧就係終審庭啊出咗關於佢嘅誹謗案嘅一個判詞。咁咧原本佢嗰單案咧就大家都記得咧就係關於係一個佢個啲中學生啊，就呢間叫漢基國際學校裏面。咁咧佢哋咧阿陳茂波及其太太咧就係、是、喺一個即係佢喺一個校董會裏面嘅成員嚟嘅，咁佢哋就發一啲電郵俾其他家長，就話咧有個學生就係作弊嘅，咁咧咁呢單嘢就係俾人告誹謗啦，咁啊告到上法庭啦，咁佢哋原審嗰陣時咧係喺一個陪審團審訊嘅情況之下咧，就判咗阿陳茂波佢哋敗訴嘅，咁當時其實大家都即係熱烈慶賀咗一輪嘅，咁啊後來啦呢單案咧就再去到上訴咧就去到上訴庭咧，咁上訴庭咧就推翻咗原審嗰個判決， 係 咁咧就所以阿陳茂波佢哋就係冇即係冇得 席 嘅。咁咧後來呢單案咧就再兩邊咧都再分別上訴，就去到終審庭。咁咧終審庭咧就係今日就頒咗判詞，就將呢單案咧發還去俾原仲庭咧再重審嘅。 哦， 就因為佢話咧原審嘅時候咧個法官引導陪審團嗰時有啲嘢出錯。 哦， 咁而上訴庭就話咧，如果一個合理嘅陪審團咧，就冇理由會判到。即係嗰個結果出嚟嘅，咁、而上而家終審庭就覺得係唔同意呢個睇法嘅，咁就覺得咧係有證據係可以俾陪審團再去衡量一次呢件事，咁所以咧成單案咧就掟翻落去原仲庭嗰度就重審啦。 咁呢件事咧同佢嘅職業咧息息相關嘅喎，佢而家係財政司司長嘛，咁呢單嘢咧好明顯就係促進香港嗰個法律。人員嘅呢個收益啦，係嘛？ 係， 即係增加呢個法律嘅開支咧。 有啲即係令我諗起阿曾蔭權啊，曾蔭權嗰單打完又再重審，打完又再重審，咁最收益最豐厚嘅當然就係佢嘅代表律師啦。 係啦，即係嗱，代表律師咧就係人哋比較市井啲講法咧，叫公死有肉食。婆死又有肉食啦嚇，無論你輸贏都有都贏。 因為大家睇呢單案啊，亦都有人問我點解唔係終審庭直接判佢敗訴咁就算數咧？因為其實因為呢單案咧民事案入邊咧比較特別嘅，因為誹謗案咧係有陪審團嘅，係可以揀有陪審團嘅。咁啊呢單案係有陪審團，就變咗好似審刑事案、高等法院嘅陪審團案件咁啦。就變咗如果就算上訴庭佢推翻咗之前嘅判決咧，佢都一定要基本上一定要。如果有問題發生咗咧，基本上一定要俾翻陪審團再去審一次先得、 哦， 因為嗰個係事實問題。 明白。 咁所以就變咗掟翻落去。 嗱，咁啊講真啦，有陪審團嘅呢個案件咧，對於陳茂波嚟講咧，坦白講真係輸鳩硬嘅。 其實都係㗎，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個案件咧，即係佢其中一個爭議點就話佢到底去發嗰啲電郵嘅時候有冇惡意喺入邊啊嘛？咁啊，陪審團全部話佢有惡 意， 係啦。咁佢變咗佢平時佢 claim 一個 defence 叫做 qualified privilege 咧。如果你有惡意即係 malice 咧，佢就唔俾你 claim 噶嘛。咁而家就拗緊嗰個問題，就話原審法官喺引導呢個問題嘅時候出錯，咁、所以先要重審嘅。咁、如果大家係唔妥劏房波嘅話咧，所以就一定要等呢件事開心，因為其實咧佢輸完誹謗官司咧。佢賠都係賠廿幾萬嘅，但係個律師費一定係遠遠不止呢個數。 打咗好耐，佢單嘢過千萬個， 打咗18日嘅 trial 喺 high court 我諗要使成千萬喎， 好襟計啦， 怕啦，劏房賺咁多係咪？有笪地喺新界，又執千百萬，濕濕碎，對於佢嚟講，掹多兩條毛咁解嘅啫， 係 唔怕嘅。不過咧，呢啲叫做冤枉嚟瘟疫去嚇，咁、你喺嗰度執咗政府千幾萬，呢度嘔翻一半出嚟 咯。咁啊，祝佢審多兩次啦，最好嘅祝福就係、 是、係咯，最好祝福啦。跟住到時陪審團一致裁定佢都有罪， 一致裁定要再審過。 系咁審，系咁審，哇！咁呢單嘢其實真係好襟審喎， 係 審咗三鑊噶咯喎， 投降咯，投降輸一半 唔得，投降輸一半，即係我覺得咧，嚟緊嗰個陪審團咧，無論點揀都好咧，都係揀一班個個好憎佢嘅。其實湯廣波咧， 其實而家真係俾佢自己揀陪審團都好難揀到一班。系帮佢嘅陪审团咯， 因为个财政预算案真系实在太扑街。 系啊，而家讲真咧，你拣陪审团咧，只有好憎你同埋好憎， 或 者好捻好捻憎 憎你，系啦，真系好大镬。 除非嗰个退差系退咗一亿嗰个啦吓，如果唔系都好少好少人唔憎你噶啦。 今日有新闻话最大嗰个退 亿半，哇！退一亿有15000000个物业，嗱咁嗰个咧，啲人就话有机会系领展，因为领展旗下持有大量嘅车位，咁所以咧，因为佢可能一个场有800个车位，有一场啊500个车位，咁加加埋埋有其他商铺，咁系领展机会好大，因为佢收租嘛。反而咧，其他发展商咧，其实就有万几个物业嘅同一个发展商咧，除咗华茂之外冇第二个噶啦，因为华茂佢好多楼咧系出咗名系宅货发达噶嘛。佢咧係由200蚊尺砸到而家15000蚊尺咁啊！啲樓係，因為200蚊尺都賣唔去嘛。咁我嗰時都同大家講過啦，喺紅山半島有啲 apartment， 或者 house 都係嘅，租80,000嘅啫，好平嘅，有3000多隻 house， 而家可能升咗啦，加嗰啲租金加咗啦，但係佢嘅裝修咧係1980年咧，即係拍嗰啲叫做咩咧？網中人嗰個年代嗰啲裝修嚟嘅，你見到咧你要即刻走嘅，你冇可能租嗰啲樓嘅，咁你諗下啦，佢啊咁多物業咁貴嘅樓啊，幾千買間別墅都可以丟空嘅，都仲係網中人嘅年代嗰啲裝修嘅，咁你可想而知佢其實揸幾多物業咧？咁啊，我諗第二位就應該係華茂噶啦。第一位係呢個係領展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這個財政預算案係非常之唔公平嘅。你係為咗啲有錢人錦上添花，基本上佢多1-2千萬慳咗啲税，佢唔係咩一回事。但你派俾啲窮人就可能會得到，咁可能今餐又加數，下一餐又加數，啲細路仔可能開心成個月㗎，因為每人6000蚊，佢分鐘成個月都好好伙食。即係對於窮人嘅細路仔啊，咁你當然大魚大肉嗰啲，佢梗係唔自在啦，係咪？咁啊，你繼續講翻呢單官司定係講？ 呢單官司基本上都講完啦。咁我 祝佢使到啲律師費啦，創造呢個就業條件同埋呢個法律方面，即係法律界，即係增加呢個法律界嘅 GDP 啦。 增加法律界 GDP 冇乜用嘅，帮唔到人噶， 帮唔到人噶。咁啊系啲律师， 咪亦都未必帮到香港本地经济啊。有啲系请啲外国 哦，嗰啲请贵佬律师 系啊。 哦， 咁啊可能即系坑咗落去，即系英国嗰边啦，唔系坑落香港度啦。 咁呢啲人交税都交英国嗰边嘅系嘛？ 系啊， 香港搵钱喺英国交税。 系啊。 哦，咁啊对香港一啲帮助都冇喎吓。咁冇辦法啦，曾蔭權都係啦，搵個鬼婆嚟。 曾蔭權係啊， 個鬼婆使咗幾多錢都全部都要去英國交税係嘛？咁佢大英帝國著事嘛，係咪？ 唔係，其實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香港啲資深大律師咧太貴。 哦， 如果美即係英國 平啲啊？ 英國你嗰啲年資可能再深過你嘅，但人哋可能係平過你嘅其實。 哦，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誘因，點解佢哋會寧願揀啲英國嘅御用大律師過嚟做？ 哦，因為魚肉海貴啊，嗰啲太貴係嘛？ 系香港被人批评过好多次嘅，其实法律界 系咁冇办法嘅，咁啊好尊贵噶嘛，嗰啲叫做资深大律师系咪喺香港嚟讲吓？咁啊，我哋咧讲翻呢个劏房波问题啦，因为咧财政预算案真系做到令到香港人咧个个都系非常之咬牙切齿嘅，个个都闹嘅，冇听过边个赞嘅。今日报纸特登买呢个出嚟啦，头十个退差饷退得多嘅个人话呢个企业咧吓。就總共退咗2.5億係嘛？第一個咧就退咗1億，即係第二個至第九個就退1.5億。 係 咁可想而知咧，照計真係領匯嚟嘅，即係領展啊！而家領展啊，咁其他地產商咧，每個可能2-3千萬啦，加加埋埋1,000多萬啊，幾百萬咁啦嚇。咁我哋之前咧，其實因為點講？點解講我哋成日都譬如鼓吹要派錢派6000蚊咧？因為嗰個係行政費最少嘅情況之下咧，係變咗真係有機會人人受惠嚇。咁、 即係當年就咁攞咗身份證去登記就有噶啦嘛。 係啊， 好容易。 你甚至乎係銀行，你同佢講，佢又會自動入你銀行啦嘛。 填張表， 係啊，好簡單嘅就 係。email 係啊 ，email 就係就得啦。咁我哋當時其實到而家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嘅問題就係咧，你攞嗰6000蚊。對於好多有錢人嚟講，佢未必去攞呢個第一啦。佢可能連填表都唔會填噶嘛，係咪？李嘉誠唔會填啦，係咪？或者你嗰啲叫做當時小甜甜唔知有冇填啦嚇。個當時佢未死啊，好似係2011年唔知死咗未。咁嗰啲人佢未必會去填噶嘛。咁但係咧，好多嗰啲基層嘅家庭咧，佢哋當咗呢6000蚊咧，佢哋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大幫助。佢哋如果兩公婆都12000蚊噶咯。咁你諗下啦，12000蚊佢可能有3個月可以加餸喎，係對係好多即係點講嗰啲中產係完全冇辦法明白呢個問題嘅。12000蚊對於你嚟講，只係夠一個人去一次旅行，又或者買部 iPad 之後就剩翻冇幾多。 咪真係唔知佢想點，佢即係寧願攞咁多錢俾海洋公園，轉頭海洋公園又話啊俾翻啲飛你， 係 咁樣即係有咩幫助咧？對於個社會其實， 對於個 跟住佢人哋問佢咧，立法會佢就答話啊嗰、那個係香港人嘅海洋公園，你真唔知佢答咩大佬，答非所問，即係呢啲問題真係好大。 咁我哋都講啦，即係而家政府咧，後屘有啲補漏拾遺嗰啲措施啦嚇，咁都係俾人鬧噶啦，因為咧你。 正常嚟講，嗰啲人咧本身都可能有綜援，或者攞開嗰啲政府嘅津貼啦。咁你只係補夠4000蚊差額咧，就有啲可能賠得50，有啲可能有一即係最多嗰個先有1300几嚇。咁、都叫做好過冇嘅。可能對於攞開政府補助嘅人咧，有啲人攞2000几，咁你補夠俾個4000蚊都好過冇啦。但係好多人係冇噶嘛，你嘅綜援係漏咗好多網噶嘛。是咪啊、 嗯？ 即系我哋讲嗰啲而家香港最基层嗰啲，佢哋一嚟得唔到政府嘅资助房屋，呢、這个最紧要嘅，要挨贵租或者租劏房。 嗯。 第二，佢嗰个收入又入唔到，又住唔到你公屋，又申请唔到公屋，得唔到你政府嘅资助，加上你所有派汤嘅措施，佢哋完全冇份受惠，咁多年嚟都冇嘅。以前都有退差饷，跟住又退电费，今年电费都冇埋，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系会令到好多人不满。變咗我哋之前我哋講嗰個講，即係我哋其實而家就重現翻我哋之前講咗好多好多集之前咧，或者舊年都講過啦。我哋諗住咧就即係開一間嗰啲食店，就我嚟派飯。 嗯， 即係咧，我哋唔想話咧，你譬如抌一筆錢出嚟，你派下派係會派曬嘅。如果純粹得嗰嚿錢啊，你幾多少錢都會派曬嘅，因為咧你需求人一定係好多噶嘛，香港。我哋希望咧可以將佢變成商業模式，最好咧就係自己可以獨立運作到養到自己。咁而依度咧亦賺到錢咧，咁你變咗長派長有啦，即係等於類似基金嘅運作形式啦。 收收不息 係啦，咁你變咗咧基金係靠啲利息愛嚟派，攞嚟派噶嘛。諾貝爾獎都係啦，存喺銀行有利息，啲人利息攞嚟派彩，攞嚟俾獎金人哋。咁我哋希望開一間鋪頭，佢亦都有做到生意，可以自負盈虧，亦都咧。每個月咧將賺到嘅錢攞去派俾人，攞出去派俾啲有需要嘅嗰啲公公婆婆話，或者低收入嘅人士，係、嘛？我哋希望想做到。 我都派過下呢啲嘢㗎，其實咧就唔單止係錢嘅，仲要好多 人力物力 勞力啊。 係啊， 睇下你派乜嘢。如果譬如撞啱你派啲係好似好重嘅，譬如牛奶咁啦。 係。 哇！我試過真係。好辛苦㗎，我需要好多義工先得， 係 需要。 咁啊，義工咧，我覺得我哋咧，如果到時吹雞咧，都會好多義工嚟幫手嘅，因為我哋舊年一講咧，就好多人 PM 我，我有興趣做義工啊，有啲人去捐錢啊，嗰個又話要認捐50000啊咁樣，咁依個其實都問題不大嘅，錢方面真係問題都不大，問題就係我哋將來咧，我哋係要需要人手，同埋咧，因為嗱，我同 Johnny 其實唔係做開依飯，我哋唔係做飲食嘅。我哋而家反而咧需要一啲做有飲食， 我聽你講 嘅 咋， 係啊，因為咧我哋需要有飲食經驗嘅人啊，係嚟幫我哋手嘅。如果唔係咧，我哋自己唔通我自己落去煮咩？你一嚟我自己唔識煮，二嚟喂你叫我落去做收銀啊，我冇可能嘅，係嘛？一定要到時即係當然啦，你話請收銀啊，請嗰啲服務員，梗係可以。 你叫我嚟做義工就得。你叫我即系搞，我唔知点搞。其实，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都希望啲做开饮食比较专业嘅人咧，到时睇下可以俾啲意见我啊，或者点样啦。咁问题就系我哋希望咧，喂，抌咗钱开一间呢啲咧，最紧要唔好蚀先啦，呢、這个第一啦。如果蚀就冇，喂，你本来谂住帮人嘅，点知自己仲踩咗另一个氹系嘛？咁啊最大镬啦。希望系赚钱，第二希望赚到嘅钱咧就攞出嚟帮人。 系， 呢个系我哋最想做嘅， 非常好， 系啊， 非全力支持你 啊， 系啊，我都全力支持， 系啊，咁样啦，咁因为咧，我哋嚟紧都系会喺啲比较，即系其实咧， 你原本你呢个 idea 就似我当初当日做解发杂货店嗰阵时个原意啦， 系， 因为就啊，其实我原本我嗱我系合并咗入嚟之后咧，我都想做翻嘅，咁所以而家如果有啲朋友有啲网友继续问我啲法律问题咧，我都继续喺度答，不过咧我都觉得系未够贴。到一啲最需要迫切需要法律支援嘅人，所以我都想计划紧，睇下会唔会可以同你呢个计划谂下点样可以合并落去，即系做少少地区啲嘅嘢。因为好多穷区咧，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即系可能佢哋好多时除咗贫困之外，另外一样嘢就好缺乏啲呢方面各方面嘅知识。咁法律嘅知识其实好有用嘅，我相信系。 咁啊，即系讲真，我哋。嗰、那個叫做見到香港一個咁富裕嘅社會咧，即係唔希望有一班人特別好似俾社會離棄咁樣啊！嚇，希望我哋即係點講啊，盡人事啊，邊人即係你話，哎，你即係覺得啊，唔係話我哋揾夠錢唔使做，問題就係咧，我哋希望自己可以付出少少，即係我哋拋磚引玉嘅啫，我哋做少少嘅出嚟， 啲網友見到我哋啲帶頭做，好多人嚟幫手做義工。喂，你送一盒飯去俾啲老人家，可能佢未必係需要嗰盒飯嘅，可能需要你嘅關心多啲。 係，呢肯定係。 係啊， 呢個係好好嘅傳統啦。我哋成日廣東人講啊，四積陰德五讀書啊嘛。 係， 嗯， 冇咩係真嘅，讀咁多年書，大家都知道啊。冇乜嘢話你讀完邊個科一定係啱，但係呢個名理嚟嘅，四積陰德五讀書係啱。 你陳茂波同梁振英都讀好多書啊，你見佢有冇積到陰德啊？冇啊嘛，嚇咁，所以我哋盡量做多啲呢啲啦，即係自己出一分力，又希望個社會即係點講啊和諧啲咧嚇。咁我呢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